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了。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到上午仍然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天气，对早高峰的出行有明显影响，外出请带好雨具。降雨让地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山区及浅山区注意防范因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西部地区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凉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承高速未来科技城到黄岗桥以及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好听又贴心的汽车音乐会来了，我是腾斌。老董在家族一群当中提醒大家哈，汽车音乐会开会了，已经给大家发红包了，开会红包是吧？好的，今天雨很大哈，一定要在雨天呢注意行车安全。首先就跟大家来说说雨天行车安全的6大项注意事项哈。首先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由于路面湿滑，能见度也会比较差，那轮胎的附着力大幅下降，所以一定要保持比以前更长的车距，一定要安全低速行驶。再有就适当的鸣笛提醒，打开车辆的预警。当暴雨天气能见度很低的时候，应该把双闪灯或者雾灯等全部都打开预警哈，以免后车看不清楚，导致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哈。而喇叭在空气当中穿透力很强，声音会传得很远，具有很高的警示作用。再有呢，就是避开积水路段，下雨天当中道路的积水往往会掩盖路面上的坑洞，如果贸然行驶的话，不仅有水漫进排气管的危险可能性哈，轮胎呢也会很有可能被这个坑里面的这个异物扎破哈，所以过这个水的时候，积水比较深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再有呢，就是雨中行车呀，要注意好这个方向盘哈，不要这个随便乱并线哈。还有就是车辆行驶走大路，可以沿照前面车的痕迹走，沿着前面的路走肯定没错哈。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还有呢，就是安全驾驶要注意来往的行人，有的时候人没带伞呀，或者是这个怕雨比较大，行人可能会从一个地方突然冒出来，然后还急匆匆的跑，这时候千万千万要小心呢，多留点心眼。好了，下雨的时候就不要跟我互动了，我们的微信平台是给那些没有开车的朋友打开的，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One Direction Act My Age。第29名 Alin J Shin 你点的歌救了我。第28名苏打绿嬉戏之后。第27名鹿晗出发。第26名孟非传爱要怎么借， 怎么也借不得像你的。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催人奋进的歌曲，充满了正能量。上周第45名，本周上35位，来到第30位次，来自 One Direction 方向乐队的这首 At My Age。 年轻人就是有这样不服输不怕困难的劲头哈，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line 黄丽玲带来这首你点的歌救了我。黄丽玲在情歌方面已经得到肯定哈，所以这张专辑呢，不但情歌部分比较少，更有一些节奏上发生了变化。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看看我们家族疫情当中又有谁来发信息哈。你们不要一边开车一边发信息哈，如果在副驾上或者你们是乘坐了一个公共交通工具打车呀，或者是坐地铁什么之类的还可以哈，只要不开车都可以和我进行互动。好了，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呢，欢迎你们来发位置，还有我们的官微呢随时为大家敞开怀抱，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Jessie 呢发来信息哈，狂风暴雨的图像哈，啊，我行我素说下着大雨呢，机场离我不太远，这是几个意思啊？今天估计很多航班都要这个滞留，或者是这个改期，或者是这个啊停飞的状态哈。红玉还有字母妹妹追赶太阳的人，今天是没得可追了。蓝色狂舞减肥小丸子大眼有神，还有郭雨欣，还有啊刚才说了青春啊老董啊，还有大叔啊老朋友骨灰级的粉丝老朋友老朋友都已经来了。还有红袖兰蔻好久不见，追赶太阳的人啊，刚才念过了。还有娟娟蓝色星光，好了，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呢是小呆猪、玲玲、田大腕，还有风洛、小佳佳、山东风哥，好像很少见到你来出来冒泡哈。还有丽娜、张金光、小水滴、子弹穿过玫瑰，哎呦，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节奏欢快俏皮的歌曲，有的时候梦想是需要牢牢抓住的，不过有时候当你泄气或者无法强求时，不如放开自己嬉戏一场吧。有请苏打绿嬉戏之后。 Here we go， 对目总想起人生时候，然后黑完整低下头，发光的欲望开始闪烁，星坠它在田野辽阔、yeah。 如果你身边找不到，就把自己的影子引动、yeah。 如果你觉得有点刺穷，让四只眼睛来沟通。如果你曾经做过一点梦，清晰的想象的轮廓。如果你暂时什么都不想做，至少有你还有我，壮士子也尽头。我说小手牵手，心里的他你化为乌有。你说我听个够，烦恼就跳槽，指甲一掐沉默。举动丢掉你坦克的面容，保留你戏剧性的幽默，用笑声破失这分钟。如果你曾经碰过一张水，抓得越紧流失的越多。如果你的嘴巴在找寻耳朵，看清月亮萤火虫浪费着天空。我说小手牵手，距离的早已 苏打绿休息之后，上周第47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像飞着猎豹，滚出血，在热带草原，泪不出血，像抱着誓言，紫色的夜，爱是化学反应。 为纯正的美式唱腔，充满张力的音色当中隐藏着收敛而又坚定的进攻性，像是耳语，就像是午夜寂寥时不经意的凉感。鹿晗的《出发》上周第36名，本周晋升到第27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第一次你要我上演，你的吻就像永远。最后一次为你闭上眼，却是听你说再见。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近日，歌手田馥甄正式公开了自己最私密的房间，决定制作现场录音单曲。发行过4张代表各阶段的自己的专辑，田馥甄这次回到自己内心的原点，开启了这个深埋在心中多年的一个计划，用音乐来直接记录他生命中的每一个当下。而首站从自己的房间出发，亲自填词，并请来陈珊妮担任单曲制作人。谈到这张单曲的构思，来自于田馥甄的生活体验。之前他与父母到乌镇旅游，乘着船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在船上伴着父母看着眼前的美景，听着潺潺流水声、雨声，他表示当时突然觉得，如果这些声音都能记录下来，配上音乐和歌声，日后就能借着这个音乐记录回忆起这一段场景。想要透过音乐去记录跟家人、朋友或是自我发生的故事的每一个场景，都有一个属于他的主题曲。田馥甄表示，很多人为了追求心灵上的平静，可能会去旅游，去寻找自我，而对他来说，最好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打开房门，回到那个最私密的空间。再来关注07快男俞灏明、王栎鑫、集结将在本周幻乐之城重聚。时隔11年，俞灏明将携快男兄弟重拾昔日少年梦。剧照中三个人扮起了老年装，与以往造型变化非常大。最后来看国内首部兄妹题材电影《快把我哥带走》，昨天发布了主题曲《陪我长大》，歌曲由火箭少女101段奥娟倾情演绎，歌词表达了妹妹10秒对哥哥10分的感谢，诉说了他俩在青春的日子里互相陪伴的故事。段奥娟温柔治愈的声线，干净清澈的嗓音，给予梦想隐形的力量，陪伴每个孤单的日子。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天宁四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过蔡胡营桥。北五环功德四桥、林翠桥西向东各有一起事故。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And now，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官微这边呢，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新朋友吴亚军，收到你的二维码，待会儿就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好了，想像吴亚军一样加入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的，也把你的微信二维码，方便的话呢，发到我们的官微，我先扫一扫你，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哈。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汽车的全新科技。据报道，美国的科技公司呢将停止从事货物运输的自动驾驶卡车的研发计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将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当中。这项举措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让自动驾驶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使公司呢在自动驾驶领域领先于其他的竞争对手。有运输专家说呢，虽然目前停止了自动驾驶卡车的研发，但自动驾驶汽车呢仍然是自动驾驶方向的一个发展趋势，一个方向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The Saturdays, Sean Paul, What About Us。 第24名 ，TFBOYS 幸运符号。 第23名， 信乐团海阔天空。 第22名， 王静这一刻。 第21名， 方大同，你就是。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Lincoln the thing them called Sean the Paul, alongside the Saturdays. Bang bang bang. Oh why are we all waiting so long? I'm suffocating. Oh why are we all waiting so long? I'm suffocating. Boy it's now or never. Time we got together.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Now I need that loving. I like the way you tease me, but let's just make this easy. Put me in control.Switch roles and I'll take the lead. You're so far behind me. You know what I need. I'm not gonna stop. Whatever the weather, we gon' be better together. So what's up, baby? What about us? Ready to go, give me this love, my girl. I've been watching and waiting. Why don't you give it and take it? So what's up, baby? What about us? What you doing?So give it to me. Why are we waiting? I know what you need, and I'm not gonna stop. Whatever the weather, we gon' be better together. So what's up, baby? What about us? Ready, girl, give me this love, my girl. 'Cause I've been watching and waiting. Why don't you give it and take it? So what's up, baby? What about us? What you doing? Just believe. Girl, you know my feeling is real. Let me show you right now what's the deal. Make we get this relationship. Give it the thing, make you feel alright. Give it a touch, tell me how you like. I'm gonna keep you satisfied. Girl, if you give me all tonight. Why are we waiting? Deliberating, anticipating. Girl, if you give me this night, alright. Time is still wasting. So long it's taking. Dreams leaving dreams. 来自英国的五人女子组合 The Saturdays 还有 Sea Power 带来这首 What About Us。 可以说英国有很多的女子组合啊，继 Spice Girls 辣妹组合之后呢，又有什么圣女天团啊，现在又有 The Saturdays。 上到第40名的歌曲本周上升15，来到第25位 The Saturdays Sea Power 的这首 What About Us。 好了，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回家对着电脑收看娱乐频道，配着可乐薯条，偶尔还会傻笑。这种生活糟糕，聚会居然迟到，整个人都疯掉，丢掉最佳称号。 有没有一种创造幸福的符号， 只要得上就好，幸福就会来到， 这样我的青春就不会再跑掉， 然后我就会收好，就为他创造。 变得更美好，太好了。那这样一首歌曲对每一天都是充满希望的。年轻的声音来自 TFBOYS， 幸运符号上周第33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信乐团海阔天空，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好了，继续攀升，要转换情绪了，放轻松一些。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找个地方随便走走，没什么能比时间逗留得更久，我跟着螃蟹哼着行走。 这首歌曲的形容当中，王静这一刻上周第31名，本周上升9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次。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能聊聊我和你与我之间的关系，像银河系的轨迹，地球和月亮的引力，不需求最新的系列，爱情并不是潮流，陪我走数不尽的每一步。 Oh baby， 我想要照亮你的地图，除了那伤天害理的事，我什么都能为你收。这封信一切都写给你，最后用我签名。天空我的海，宇宙那是黑洞，没有你澎湃，有你我存在。 这一刻 那最简单的物理比

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过小交亭桥。东南五环化工桥内环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大洋房桥。南五环旧中桥西向东有事故，队尾排到旧工新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Play with fire 来自 Hilary Duff。 Hilary Duff 因为主演电视剧《成长的烦恼》而人气爆红哈，在音乐领域当中呢，也是好莱坞唱片旗下的艺人，专辑销量已经突破了1300万张，哇哦，相当惊人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摄影。外面不知道什么情况，雨还下吗？如果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没有开车的朋友，欢迎您随时和我进行互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看到了山海经、吕杰还有小玉爱在旅途，你们发来的这个微信哈，还有二维码吴亚军。好，不要着急，待会儿我得空的时候哈，扫一扫你们加定为好友，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好，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想加入到我们线下大社群的朋友呢，先把二维码发到这里，我先扫一扫你加定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 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适合自驾游的好去处，再来给你推荐一个。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适合暑期自驾游的城市的是四川的九寨沟。四川九寨沟呢，以神幻奇妙、美妙绝伦而在世界罕见，也是中国唯一的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两项国际桂冠的圣地。那四川的九寨沟呢，是一个佳景荟萃、神妙奇幻的风光明珠，翠海、飞瀑、彩林、雪峰浑然如画，相映成趣。游览观光呢，步步是景，不以景换，各处景色一日数遍，原来的天然美闪烁着迷人的魅力。九寨沟的海拔是2000到4300米，很高哦，一年四季呢都可以旅游，以夏秋季为最佳。随着成都到九寨沟旅游公路的开通，冬季的美呢也是为人们所熟知了。自驾九寨沟路线成熟，周边配套设施也很齐全，时间呢可以自由把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众游九寨沟成为他们的旅游首选了，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呀，计划走起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双翅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今天早上到上午仍然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天气，对早高峰的出行有明显影响，外出请带好雨具。降雨让地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山区及浅山区注意防范因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西部地区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演出资讯。秋思名家名作朗诵音乐会去年在上海首演后，10月14号，这个朗诵音乐会的升级版将首次登陆北京。表演艺术家蒲存昕、凯丽，配音艺术家童自荣、丁建华，钢琴家薛颖佳，青年歌手霍尊等众多艺术家将在北展剧场登台，在绚烂秋日吟诵28首中外艺术华章。吟秋诵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主题，也是秋思朗诵音乐会的核心主题。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到白居易的《琵琶行》，再到法国诗人加缪的诗句《秋是第二个春》，朗诵音乐会在作品选择时没有局限于中国作品，而是扩展到世界范围，展示秋天的风物之美、情致之美和哲思之美。再来关注由央华戏剧制作、俄罗斯国宝级导演尤里·耶列明执导、周涛、孙强联袂主演的话剧《情书》将于8月在北京上演。这部剧表现了40年间中国人的情感面貌，也是著名主持人周涛的话剧处女作。他的故事始于1975年北京某中学初一的课堂，男女主人公通过一张张小纸条传递懵懂的情愫。到2015年的40年间，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海外，各自成家立业，坚持用书信联络，相互扶持，彼此温暖，从少年到暮年，坚守着一份永恒的情感。剧中包含了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移动支付等40多年来中国的大事件，展现了宏大时代变迁中中国人生活中的温暖和爱。这部剧将于8月16号到19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n my memories, where are you now? 来自美国摇滚乐队 Honor Society 的这首 Where Are You Now， 在美国帅爆的摇滚乐队哈，来自新泽西州独立摇滚乐队，他们的摇滚音乐的旋律动感而又不失唯美。激情青春正能量满满，极具可听性。 Where are you now？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好了，已经收获了很多新朋友进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哈，马上就来了吕吉、吴痕、山海经，还有小雨，还有吴雅君。好啦，刚刚呢还有扫你们二维码申请成为你们好友的，就别端架子了，赶快同意一下然后就把你们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好了，接下来又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喜欢五月天的举手。好了，我们就来听听五月天的倔强。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